真正呢讲讲过年啦，本身冇第三节嘅，不过好似讲来讲去讲到咁到题。过年啦，男又好女又好，个个回乡探亲。咁呢我最鍾意过年返大陆嘅，因为冇人。因为我返大陆都去啲大城市啦，唔会穷乡僻壤啦。试过有一年讲件古仔啦，係讲我嘅啫，过年嘅经历。我之前呢做节目讲过，我喺特骨喺间发廊识个女仔，咁呢就最后咩同佢同居。咁呢大家呢生活咗有两年。咁啊好唔好嘅嘢唔好讲啦。咁呢佢姐夫呢就係、是、做治安仔嘅。咁啊专我嚟收钱啊，帮我亦都喺布吉令我係相对比好多香港人安全。咁嗰啲就过年前唔好讲啦，咁我哋讲呢过年发生一件事。咁每一年过年呢佢都返乡下嘅。咁呢有一年佢就同我讲，佢话我想返屋企呢做啲嘢，咁啊成点啊，咁我好啦，咁呢我就佢问我俾几钱佢返去过年啊，咁喺银包啦，随手一个都係港纸啦，咁啊攞咗5000蚊，咁我话你返去啦，咁佢话呢叫我喺香港帮同佢买个助听器，因为佢嫲嫲呢就隻耳仔唔得啊。其实唔系过年㗎啦，系应该系十月几佢返去过年，要过咗年后先返。咁啊俾低呢啲佢啦，咁跟住呢就买咗啲手信啦，咁呢就叫佢拎返去俾佢阿爸阿妈啦，因为佢阿爸阿妈我见过嘅，因为都落过嚟探我嘅。咁我都话啦，我希望有个长远嘅稳定关系。咁呢就做好咗我嘅本分啦，咁十一月到啦，咁俾个电话我，咁佢话呢而家呢发展到佢哋嗰度，咁呢有几间铺，咁呢就有商场，佢想喺佢上高投资做个商场呢，就只不过係俾38000啫。咁问我，咁我话年尾啦，咁我心冇摆喺个心度，摆个心度，跟住我话迟啲先諗啦，跟住再打咗电话嚟，咁我话俾唔俾订㗎，如果係俾咗订先啦，等迟啲可能我上嚟睇你嘅时候先讲啦，咁佢问我入几钱俾佢呀，咁我话入得6000蚊俾你先啦，跟住呢佢就同我讲话佢唔见咗个手机，咁呢就嗰时呢就有啲摩托罗拉啦，即係接嘅转嘅，即係个盖呢即係系接开嘅，系转得嘅嗰种，咁买咗个咁寄上去俾佢。咁12月到啦，咁我就问佢你返返嚟呀，返嚟过年啦，咁想同个仔，即係我有个僆仔㗎嘛，我想同个僆仔呢上嚟深圳过年，咁呢介绍你识，因为呢我想有个长远嘅关系，我真係想有第二段婚姻嘅展开嘅。咁佢话我今年唔返喎，又就嚟生日啦，咁喺屋企过啦，咁好啦。咁之后呢我成日打电话搵佢唔到。搵佢唔到。咁后咪佢家姐同佢姐夫就话俾我听，佢呢喺返去嘅时候呢就识咗个男仔。个男仔呢就冇嘢做嘅，由朝到晚呢就陪住佢。即係由朝到晚陪住佢。咁呢就两个成日呢揸架电单车成日去玩嘅。咁同我讲，佢话嗌我肥佬啦，肥佬你自己唔好諗咁多啦，佢未必会返㗎。佢咁同我讲，佢家姐。咁我打过几次电话上去问啦，卒之呢就搵佢唔到，咁后期呢就搵到佢啦，咁问佢。佢话係呀，乜讲我唔返㗎啦，点样。咁我曾经做节目讲过嘅，我就係拎得起放唔低睇得开。喺呢段时间呢知道啦，自己年纪大嘛，嗰时40岁喇。即係而家仲大啲啦，咁佢 先嗰22岁 ,23 岁咁冇乜必要，即係自己都觉得㗎嘛，即係难十几年，如果真係唔得嘅咪算囉。咁就放手啦。咁佢家姐因为佢姐夫呢后咪喺暴急发生嗰啲事呢就转咗打我工。帮我揸车。帮我哋做棍头司机。咁佢姐夫同我都四川仔都啱倾嘅。咁呢就讲佢话呢唔好諗㗎啦，而家个佢同个男仔好好嘅，点样点样点样。啊总之你要女朋友我介绍过俾你啦，我唔使啦。啊咁就諗住完咗件事。但係之后呢就好困扰。每一段时间呢佢都会不定期咁打电话俾我。打电话俾我喺度喊，跟住问佢做乜嘢啊，我如果你真係唔开心咪返嚟囉。咁佢又係咁。跟住又冇嘢。又跟住冇几耐就话哎呀佢打我啊，点样点样点样。跟住转头又冇嘢。咁呢就个心摆低咗啲啦。咁呢就我啱啱呢有个司机，即係帮我哋打工嘅司机，佢老婆就係湖南人，长沙人。佢就够30岁，大陆嘅即係过年呢就返去摆酒30岁。佢湖南女仔呢长沙嗰啲呢佢够30岁呢就摆大寿。咁佢返去摆大寿。咁我就发条信息俾佢。咁其实呢就自己都知道呢件事会完咗㗎啦。识咗第二个又后生又同村。你凭乜嘢同佢争啊，除咗你个手边多两个即係叫做手边松动啲啦咁。咁我同个司机讲，我话我湖南啊，我跟你返去啦。咁我哋年初二返去喎，唔好年30晚买唔到车飞，年初二冇人啊买车飞。我话好啊，咁年初二买车飞啦。跟住呢我就发信息同打电话俾女朋友，即係前女朋友啦当时係。咁我就话想上嚟，即係呢虽然而家分开咗，我想上嚟睇睇你睇睇你。咁顺便去你屋企呢就探下咁样。咁即係呢话晒都识你老豆老母一场，即係嗰时嚟深圳成日喺度喺我屋企住。咁睇下啦，实有冇嘢带上嚟呀。咁佢话你真係嚟呀，我係呀咁。冇啊，冇乜嘢要买啊，咁样。咁呢我就过年年初二就上到长沙。咁呢我呢就订咗间酒店。咁嗰一晚咁约佢第二朝早啊，咁搭车啦，因为佢住浏阳啊。住浏阳。咁咁入去啦。点知嗰朝早我去买车飞，佢教我买车飞。嗰日车飞我就见到佢，佢执晒行李就出嚟，然后就同我买车飞翻深圳。咁买车飞翻深圳，咁沿途问佢，佢唔出声。跟住翻到深圳，翻到屋企，即系我屋企啦。当时啊，咁都仲喺暴吉。咁翻到嚟咧，佢同我讲，佢话同个男仔订咗婚，佢氹得我好开心。咁咧，我翻嚟咧，翻去咧就揸住啲钱。咁呢就佢又晚晚同佢飲呀去食嘅。咁呢就我哋同佢喺上高定咗婚。即係定咗婚。咁定咗婚之后，咁我个手机，即係你送俾我嗰个摩托罗拉手机呢，我就送咗俾佢。咁后咪佢唔见咗，我又买咗个诺基亚俾佢。咁呢我带返乡下嘅钱同埋我俾佢嘅钱呢洗晒㗎啦。咁呢当冇钱嘅时候呢，嗰个男人就打我。每一次打我，佢打我我唔开心我打电话俾你。佢打我我唔开心我又打电话俾你。其实每一次都系咁样。咁呢话我体谅佢啲啦，咁唔知真定假啦。咁趁呢次机会，佢如果你入去我屋企呢，嗰个男仔杀人都有份。同埋呢你安全有问题，所以你不能嚟。咁我索性呢，不如我就跟你走返嚟深圳。咁佢返咗嚟深圳之后，我就同嗰个女仔讲，我话呢分开咗就分开。只不过呢我个人觉得係曾经嘅你男朋友拍咗两年拖啦。咁应该能够做得多啲做得多啲。咁呢我就上去睇你嘅啫。咁呢嗱，你唔一定你返咗落嚟。 你同翻我喺埋一齐，唔需要。因为我本身有公司嘅，我公司有宿舍，我自己本身喺皇宫仲有套房啊。咁我话啦，如果系咁嘅时候咧，布吉呢度就俾得你住，咁我搬翻落皇宫住 ，OK 嘅。咁样，咁我讲，佢话唔使啦，我话唔系咧，盏麻烦，啲嘢纠缠不清，我好怕。即系如果系咁，就完咗件事就完啦咁。咁啊，落翻去深圳，咁嗰个男仔咧，唔知点样揾到佢又唔知啦吓。总唔知咧，佢有段时间咧，突然间咧，同我攞咗3000蚊，佢又翻咗湖南。咁我就冇再联络佢啦。跟住佢呢就有一日打电话俾我，咁我就同佢讲一句说话。我话呢，靓女，你唔好打电话俾我。因为如果你打电话俾我呢，我会好唔开心，你会影响到我个人。如果你只要你唔再打电话俾我呢，我就觉得我嫁咗个女又好，或者我觉得你好开心好幸福都好啦。咁我就会丢低件事。比较简单啲。如果你唔系你不停咁打电话俾我咧，你会影响我，令到我个人唔开心啊，同埋成日我会喊噶，即系我人比较重感情啲，我会喊噶，我会等，即系觉得好难过啊，咁样。咁自此之后，佢就冇再打电话俾我。咁咧，直到有一日咧，五月几六月咧，佢咧又执晒行李，咁又喺我布吉间屋出现。咁佢走咗之后，其实我已经翻咗布吉住，因为咧布吉嗰笪地方嗰间屋咧，虽然唔喺啲城中村，但系咧我喺嗰度咧，我当咗个系佢系我嘅屋企啊。我中意瞓喺嗰张 sofa， 我中意喺度煲绿豆沙食，因为我好中意食绿豆沙嘅。我楼下咧喺间学校，我望住间学校咧，朝头早啲细路仔做早操，我好中意喺老墟村嗰间屋嘅。即系唔使豪华，即系当然啦，唔俾我喺黄御苑住嗰度啦，又有 lift 又有剩又有会所系嘛，经典会所成日去揼骨，啊啲朋友喺晒嗰度，公司又喺嗰度，啲司机又喺嗰度，但我都习惯咗系喺布吉，我系要翻上去住嗰间屋噶，因为咧令我觉得好似好舒服啊，嗰个系我家。是我条根，我去到边度都要翻去嘅，即系有个地方要我翻去嘅。咁啊，见到佢，咁呢个靓女又走翻嚟，咁我都系维持坚决嗰样嘢，系咁样。咁而呢个靓女咧，过咗两三个月，咁咧就同我讲，同个男仔分咗手啦。咁你哋呢就同返我喺埋一齊好唔好。咁其实嗰陣时呢，我同另外一个肇庆嘅靓女仔啦开始拍拖啦。咁我就话要諗下，因为我唔想有即係一两三段感情一齊啦。咁件事就係咁样啦。咁但係始终都係曾经生活咗好耐嘅人。咁佢又相对死缠难打啲，咁我咧就到最后尾咧就决定同呢个女仔喺埋一齐，喺翻埋一齐。咁咧我就落去咧就买咗只钻石戒指。咁咧钻石戒指咧有一粒大粒啲嘅，一粒细粒啲嘅。咁啊当然大粒嗰个都唔够50分啦，即系唔系好值咩钱嘅，对钻石冇认识，叫好睇嘅啫。咁啊谂住买翻嚟摆低俾佢，咁啊谂住迟啲结婚啦。既然都安定落嚟结婚啦，咁。隔咗个唔够一个礼拜，嗰位男士佢嘅所谓未婚夫就落咗嚟深圳布吉，跟住佢又执晒啲行李一走了之。件事就今年过年，就諗起过年我做咗件其实都相当蠢嘅嘢，咁啊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啦，希望大家唔好似我咁蠢啊，正常啲啊，过一个开心嘅九年，将寻日发生嘅事，我有句名言嘅，寻日就系寻日，今日今日，听日听日，吸取咗寻日嘅交通意外的教训，我哋做得更加好。希望巴士公司经过呢几年嘅教训，系想办法做得更加好一啲。而司机本身嘅驾驶态度亦都应该 好一啲，讲几句啦。好在之前做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咧，曾经讲过，我自己发生一个广州嘅特大交通事故，可以听一下，自己睇一睇啦。啊，每一个人都有个逻辑性嘅，吓、啊、要知道自己系点样。而司机都好啦，你永远都系揸住一架大车，你就系杀人凶器，即系你有支机关枪喺你手，比机关枪更严重。私家车做唔到嘅威力，你揸一架重型车，你系想象唔到。呢、这个我绝对深深咁感受得到，所以寻晚食年夜饭，我都同啲司机讲，我冇叫啲司机揸70公里。但是我永远都是法例容许的情况底下，他有个限速。那个限速就是你自己划定了来，因为我们香港是计了个道路安全的。行到几多是计到条数出来的。所以勤力啲，不要想住揸快车会搵多啲钱。可能做埋不够一铺。是驾驶问题，所以近呢几年的巴士司机、的士、小巴，自己所有行人都留心啲。反而 GoGo Van 而家近期嘅表现係值得赞扬嘅。拜拜。